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至十三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今天很高兴我们是有黄秀逢姊妹为我们正道。 我们今天很高兴教会给我这个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这个的题目。我们就是这个患难而不动摇的生命，是我选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一至十三节，是在新约里面的。或者讲一个的迷失方向的宣教士的故事给大家听先。有一位在美国牧养的牧师邀请一位来自非洲的宣教士来参加一个报道会，在美国分享在非洲的宣教工作。报道会的中场有几个小时是可以休息的。这个来自非洲的宣教士都很想趁这个机会离开这个小镇，在外面就是小镇以外的地方走一走一趟，想着买些纪念品回去给非洲的教会的信徒的。因为安全起见呢，这个美国的牧师呢就给了一个宣教士一个电话，不过这个电话就比较简单，没有 GPS 的。咁啊，即系万一呢一个嘅宣教士迷路啦，喺嗰个旅途当中，咁啊果然咧不出所料，报道会咧就将要开始嗰个半个钟头咧，咁啊电话咧就终于就响起啦。咁个宣教士就惊惶失措咁讲啦，我谂我放失咗路啦，有啲惊喎。咁样呢个美国嘅牧师就即刻话，定啲嚟。你咧就走去街嗰度嘅十字路口，你讲俾我听咧呢两个路口嘅街道名啦，即系边条街搭边条街咁样。咁呢一个宣教士咧就行到去嗰个十字路口啦，咁就揾到两条街名啦。咁喺个电话度咧，佢就同个牧师讲啦：，我就企咗喺咧 ，I am standing at the corner of walk and don't walk， 即系话我而家就系啱啱就企喺行和不好行的交界入面。弟兄姊妹，面对患难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令我们处于一个好像这个宣教士的境况一样的。我们就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会觉得迷失、沮丧，好像行了一条骨头路一样，没有方向，甚至没有盼望。我们很自然就会跟造物主发出一些天问，甚至埋怨啦，有埋怨神，有埋怨人。但好感謝神啊！神的説話往往喺我哋最需要嗰陣時候，就給予適時嘅安慰。 和有反省。未分享信息之前呢，不如我們就先了解主席剛剛讀過 宣讀經文的一些的背景先下。帖撒羅尼加前書呢，是學者相信是保羅書信中最早的一封書信來的。咁呢個帖撒羅尼加教會係保羅親自建立嘅。咁根據《使徒行傳》嘅記載咧，保羅喺帖撒羅尼加呢個地方傳道只有三個禮拜，就教會嘅建立。咁係一個好亂嘅教會嚟嘅，三個禮拜，因為猶太宗教領袖逼迫好厲害嘅，咁所以保羅咧都要被迫離開嘅。保羅所建立嘅係一個好細嘅信仰群體。但因為他毅然地離開，教會立刻面臨考驗。有什麼考驗呢？第一，沒有帶領者栽培和牧養。第二，當時的信徒是有猶太人和有很多的外邦人，大多數都是初信，獨自面對一個又長又嚴峻的迫害。第三，早一批信徒因為政治宗教的迫害實在是太犀利了，而最終都是要放棄了這個基督信仰，就重回了守律法的傳統，失落了救恩。你會看到整個帖撒羅尼加前書前後書的信裡面，保羅就是好像用父親和母親的心腸和帖撒羅尼加教會的信徒講的說話，很多的訓練就好像當他們仔女一樣。為人父母，你當然最想你的仔女是怎樣呢？當然長大成人，自力更生。同樣帖撒羅尼加教會的信徒呢，在屬靈生命上能夠長進成熟，就是保羅最大的榮譽和快樂還有安慰。在提摩太的汇报当中，因为保罗派了他的徒弟仔提摩太去，在他的汇报当中得知他们在患难里面仍然有好的见证，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不过弟兄姊妹，大喜之先先有大忧，保罗突然的离去，信徒就好像遗弃了的孤儿一样，保罗的心情是耿耿于怀。更大的憂心就是信徒會因為患難信心被搖動，而最終放棄跟從主耶穌基督。帖撒羅尼加教會所面對的挑戰，其實與同我們恩福教會或者是其他當中的朋友、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所面對的，在某一個程度上都是會有相似的地方。例如我們教會剛剛成立，當中有初信的弟兄姊妹，我們面對世紀疫症，我們的牧者在生病當中。我希望藉著今天的分享，藉著保羅的勸勉和提醒，同樣激勵恩福家的弟兄姊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好真，我們當中不多不少都會面對不同程度的患難和生活的壓迫，有疾病之苦，有照顧者那種無力，有情緒的困擾，有人際關係，工作前景不明朗等等。求神幫助我們，求聖靈親自解開我們心中的這些結，我們一起來到父神面前祈禱，求聖靈幫助。慈悲仁愛的阿爸父，感謝你給這個的 Zoom 的門徒看我們。天父，求你藉著我這個不配的器皿，讓你潔淨我這個的嘴唇、我的心、我所說的說話。主啊，都是帶著你說話的能力，使到眾弟兄姊妹朋友都能夠得到安慰警醒。求主幫助，此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保罗不会粉饰信仰的真实的，或者是避重就轻的。他在他书信里面的三章一至十三节已经讲明了遭患难是必然的。三章三节这样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嗱，或者俾一个嘅比喻大家睇下啦。嗱，呢一个咧就系Pierre Trudeau 三年瓜，咁系海地嘅居民嘅，一家有九口。咁样咧喺其实喺海地呢个真人真事嚟嘅，喺海地嘅2010年嘅1月12日咧，海地系发生咗7级嘅地震嘅。咁樣Richard 嘢 Pierre 咧，佢哋就一家人咧，咁就佢就原來係喺智利一個地方咧，就搭通咗天地線，可能嗰度有親戚啦。咁樣咧就諗住啊，如果海地搞到咁樣啦，已經係一團糟，咁我哋不如舉家就暫時搬過去智利嗰度避一避啦，即係呢度住唔到，我哋一家九口咁嘅情況點樣住落去啊？咁於是咧，佢哋就喺冇隔幾耐，佢哋就係搬咗去智利嗰度啦。2月份同年2月23日，智利係發生咗8级嘅大地震，即係相隔係大約1個月嘅時間。所以咧，呢度我想講嘅就係、是，原來你點樣避咧？有時有啲患難咧係避唔到嘅。保罗首先要知道嘅咧，要我哋知道，原来患难咧系命定嘅。但系我未讲之前，我想有少少嘅澄清。首先要知道咧，无论有宗教信仰，你信咗神或者系你未信神咧，患难咧都会喺呢一个唔完美、充满罪嘅世界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就算你信主或未信主，面临到患难嘅，但系咧。往往有少少嘅誤解，就係成功神學咧會往往強調一啲唔真實嘅觀念嘅，以為咧當我哋一信主嗰陣時，成為咗基督徒，就會萬事有神保守，侍奉越多，咁就福氣就越多嘅。神係滿有慈愛，必定逢凶化吉。哇！一個人喺屋企信主咧，就成個金鐘罩咁樣咧罩曬我哋全家，家宅平安嘅。嗱，冇錯。我們不能夠否認神是會看顧祂的子民、祂的兒女。在聖經中有很多關於神對子民的祝福和應許，但是這個概念不是整個基督教信仰的全部，不是整個真理的全部。我們往往將這一套的錯誤的觀念不全部的真理就放在一個短暫而且不斷敗壞的世代入面，我們所遭遇的現實呢，因為是這樣的誤解，對我們所遭遇現實有一些的落差的時候呢，結果往往是帶來很多的痛苦和鬱結的。我們往往就會為自己的遭遇憤憤不平，埋怨神為何不豁免我的苦痛呢？這些負面的情緒不單止影響我們自己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還會影響整個信仰群體。帖撒羅尼加教會遭遇的患難和迫害呢，在保羅的當中呢是預料了的。我們聽清楚，我們有些誤解，原來患難呢是不是偶然或者是意外的，是預了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自己未信主之前，他曾經都逼迫過教會的保羅。啱啱未信主之前，他好信好知道咧，信耶穌得永生，完全是恩典，唔使靠行為要積功德。嗱，呢一個概念咧，對當時死守律法的猶太宗教領袖咧，係唔受歡迎的。所以保羅係預咗。患難，尤其是宗教的迫害是必然的。引申到現在，其實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迫害仍然可見的。你見不到一幅圖畫，在不同的地方有這個的插十字架呢，在中國插十字架呢，現在都還有的。下一個呢，就是，這個呢，就是在World Watch List 咧，呢一個係宗教迫害，全個世界嘅迫害咧，係究竟係邊啲國家對基督徒嘅迫害係最大？嗱，你睇下個圖咧，深紅色嗰啲咧，其實成個世界都有嘅，你睇下，但係只不過嗰迫害程度唔同。咁樣咧，深紅色嗰啲咧就比較嚴峻啲嘅，例如有 北韓啦，佢第一位，因為北韓係無神主義成個國家，係直接極權嘅統治，有伊拉克啦，有伊朗啦，有蘇丹啦，同埋索馬利亞。嗱，感謝神啦！我哋真係身處喺一個賦予宗教自由嘅國家啦，美國。往往咧都會對呢啲嘅宗教迫害都係唔係咁切身、唔到肉嘅，但係唔代表呢啲迫害唔存在嘅。我哋好多時咧會覺得我哋所擁有咧都係理所當然嘅。嗱，當疫情開始嗰陣時，我哋都知啦 ，Zoom， 我哋而家用緊呢一個嘅網上程式，都家家户户都普遍用噶啦。我們很多時候用這個 Zoom 進行網上聚會，或者是你們其他的工作的聚會。曾經有一位弟兄的分享，原來國內的基督徒都是剛剛這個 Zoom 推出的時候，國內的基督徒都是想下載這個程式就進行這個網上的聚會崇拜的，誰知原來是一個局來的。中國政府已經立刻就追蹤上網用戶的地址就進行一些緝捕。聖經都有講過嘅，喺約翰福音15:18呢度咁講：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2000年前信徒受到個迫害，而今21世紀呢啲迫害係仍然存在。所以患難係命定，患難係唔係偶然，亦都唔係意外，係預咗。仲有一點，保羅想帶出嘅，原來患難和十架的窄路是分不开。我们的信主心路历程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来的。腓立比书曾经有这样说过，也是保罗写的，你们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已得信服耶稣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同一个书卷里面都是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自問啦，你哋信唔信耶穌啊？有啲人話信，唔信噶。咁你明唔明白耶穌係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三天之後復活啦？你明唔明啊？呢個道理曉唔曉得啊？曉得。但係唔好忘記，保羅呢度提醒我哋，患難係我哋十字架路嘅一個生命之一，係我哋要效法基督。为他受苦。路加福音9:23，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懂得背，背了成十几年了。他这里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理念，头脑上认识一个叫做耶稣的人。耶稣对信徒的召命回应，不单止积极参与崇拜，参与不同的训练课程，不同的侍奉，这些都是好的，我没有说反对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背起十字架。口讲口背就容易，但是当考验来到，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才验证到我们跟主耶稣的承诺在那个 moment 会不会兑现。原来作主门徒是要计算好的，有代价。弟兄姊妹，我们计算好没有？引申到我们平日的生活，我会听到很多人都说，我们平日的生活遭遇到很多的误会、攻击，我们很多屈，有人真的 无缘无故地骂我、蒙告我，不公平的。我们通常都会很质疑神的信实和祂的慈爱。当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一个反思，我就想起主耶稣钉十架的场景。你知唔知主耶稣钉十架嘅十字架背后有一个罪名，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议员写咗佢系犹太人的王。主耶稣行咗十架都要背住个罪名，受好多嘅屈辱。同样我哋嘅属灵生命喺某一个程度上咧，因为耶稣，因为我哋系信耶稣嘅缘故，我哋都可能有好多嘅蒙告嘅。当初呢啲耶稣当初有个罪名，我哋基督徒都会有个罪名行我哋呢条十架。路加福音14:讲了，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负。马太福音这里曾经提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明显指出门徒为基督之故而受苦，你不要觉得稀奇，反而应该以此为荣，因为基督自己也是曾经这些受过苦楚的。梁嘉伦牧师曾经提过，基督徒没有受逼迫的是个例外，受逼迫的呢是个常规。我们在地上，记住，在地上作门徒先受苦，要走窄路。或许你们现在所身处的处境是痛苦，是艰巨，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奉苦楚都是自暂自轻的。地上走窄路，受苦必然，但是苦楚是自暂自轻，因为在天上我们会有荣耀的冠冕等着我们。耶稣亲自颁这个奖，这个荣耀的冠冕是永恒的奖赏来的。我们在一个败坏的世界，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我曾经有揸紧车跟一个姊妹说，我用这句英文说， This world is not meant for us， 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我们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面对必然的患难的时候，那你就会这样想，哇，就是很挨打，很被动、哦、这样。但是不是的，就好像打一场美式足球那样，原来是有 defense 和 offense。 defense 就是要守， offense 是要攻。遭患难而不动摇的生命，我们要晓得去怎样去守，怎样去攻。我们试下学怎样去守。第一个守的就是认清了我们的对手。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原来这里所指的保罗最担心也都想我们认识的对手就是撒旦。保罗指出，信徒除了经历患难之外，也就是同时要有警醒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认识我们知道走这条十架窄路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撒旦。哥林多后书也提过，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原来撒旦的圈套呢，信徒是晓得的，我们知道的，但有时就来到呢就不觉得，其实我们知道的，圣经有教过我们的。前一排我和 Tony 呢就参加了一个香港网上的授课课程，不用钱的，都很好的。咁呢度咧，我就係嘗試用梁嘉倫院長、梁嘉倫牧師喺建道神學院嘅，佢對撒旦嘅解説咧有以下嘅分享。其實原來撒旦咧用嘅伎倆咧，嚟嚟去去都係呢兩招啦。就係邊兩招咧？第一，破壞福音事工嘅擴展，傳乜福音啊？世紀疫症啦，最緊要就有個口罩，夠唔夠口罩啊？你哋夠唔夠搓手液啊？你哋第二。就是破壞教會合一，弟兄姊妹的和睦。很多時候真的有患難當中，有些肢體不能夠侍奉，那變成我們的侍奉的工作量多了、啊、可能會看一看的程序表，哇，又輪到我了，這麼快的，有沒有搞錯 啊， 啊，可能我們弟兄姊妹之間在電話上有很多的私下議論，有批評，有埋怨，一攞起個電話，哎、我真係頂唔順邊個啦，我、哎、我頂唔順呢個啦咁樣。我哋好多時有好多嘅指責啊，其實你知唔知啊？中咗撒旦嘅計，福音事工擴展停咗，破壞教會嘅合一，教會之中冇愛。嗱，梁牧師指出咧，撒旦同我哋所信嘅神爭戰咧，唔係旗鼓相當嘅。其實撒旦唔算得啲乜嘢。我们作为信徒，不是说打败撒旦，不是说呃死他，而是这场属灵的争战其实已经分了胜负。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得胜的凭据，已经赢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曾经有这么讲过，我们弟兄姊妹是得胜有余的，但是信徒需要做两件事，认清对手，知道撒旦的两个伎俩，我们需要做两件事。不如我们一起读吧，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磨難的日子是必然來到，但是我們兩個的手就是要抵擋和站穩。Rick Warren 呢上次就講到《標竿人生》的作者，也是 Saddleback Church 的牧師 Rick Warren， 他上次的講道分享之中已經提過了，他說當提到人生遇到苦難的時候呢，我們就往往就想找一條捷徑，但是不可以的，即 not to go around it， 找一條捷徑，或者你想用自己的一生好武功來跳過這個關卡， not to go over it，或者是做完所有的 research， 有錢解決到的事情就不是問題來的了，即是想 over it， 而是要經歷它， is to go through it， go through it， 經歷患難當中忍耐等候，就是成為了我們能夠抵擋撒旦攻擊，能夠站立得住。另外我們要知道，是被撒旦知道他的兩個伎倆之後，我們要知道撒旦無機可乘。潮流就輕食有機食物，我怕力健康一點，我這裡說的呢是無機可乘，我們不可以被魔鬼留地步。好真的，人性是軟弱的，我們往往患難來的時候好自然啦，有憂心啦，我成日都係咁噶，我成日都話死啦，即係揦埋個口面咧，就知道我在患難當中噶啦，弟兄姊妹，我哋會覺得好驚啦，冇力啦，我哋會喊啦。其實呢啲情緒咧係神賦予我哋嘅 ，emotion is a beautiful thing， 神咧係好好俾咗我哋能夠有抒發我哋嘅情緒嘅渠道，但係要小心，要小心，弟兄姊妹，唔好長期。令這些負面的情緒使到我們轉入了一個牛角尖的狀態，那個 key 呢是不要過量的。以弗所書曾經提到的，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什麼行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給魔鬼留地步。這一刻或許你面對有哀傷有怨恨，但是要小心管理我們的情緒。這一個我或者俾一個比喻大家啦，這個咧就係 Art Garfunkel and Paul Simon 啦。嗱，你哋有冇聽過Simon and Garfunkel 呢一個嘅組合啦？係咪啊？啊，即係高嗰個就係Garfunkel 啦，矮嗰個彈吉他嗰個 Simon 啦，啲歌好好聽嘅嚇，譬如這個嘅《Sound of Silence》啊嗰啲咁樣。咁我今日咧，我唔係想話講佢嗰啲咩歌，我好欣賞呢一隊樂隊咧。就是因為他們那個和音很棒。我們當中呢，我知道我家姐啊，我的兒生女呢，他們的和音呢是襯到個歌很好聽的。患難就是好像我們人生曲的那個的和音啊，是和音，是 harmony 的，不是個主音啊。我們切記不要將這個負面的情緒那個和音就大過個主音。你有沒有聽過人家唱歌呢，那個和音是大聲過個主音的？其實我真的聽過的，其實果效是怎樣呢？當然是很難聽的首歌，是吧？但是呢，患難是我們人生曲來的，有個主音，我們有基督跟我們行，但是有個和音，我們必然的患難，但是呢，是我們人生的 harmony 來的。所以小心，不要讓我們的和音呢是覆蓋那個主音，如果不是很難聽的。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呢，後書對不起，都提過的，怎樣？成日唱的這首歌是吧？奔跑不放棄裡面說什麼？心裡作難。下一句是什麼？弟兄姊妹，卻不致失望。弟兄姊妹，連保羅對神這麼有信心滿滿，他都有他軟弱的時候。心裡作難是很真的。神明白，我們明白，頭腦說我們要剛強，我們的心是痛的。心裡作難，畢竟你和我都是人，有軟弱的，但是重要的就是後面那句，無論在什麼境況是怎樣都好，也不致失望，對神的信心卻不致失望。保羅對帖撒羅尼加信徒最大的掛慮，剛才都說了，在三章五節，就是勞苦歸於徒然，就是保羅為福音一切的擺上的心力，他的勞苦，如今因為信徒遭遇了患難，就叫什麼？歸於徒然，前功盡廢。但同樣，保羅最大的期望就是在百般試煉之中 信徒仍然对主的信心好失去。他亦都是这样讲过话，你们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令到保罗继续对福传福音的心智没有放弃，甚至跟他的心的生死那种的心情挂钩活了。就是在乎他想牧养那班羊仔能不能够在信仰中站立得稳。上个礼拜呢，就是不是两个礼拜前上主日学啦，Amy 就教那个小路仔主日学。咁样呢，有一个嘅实验呢，就係有个嘅杯入面呢，我哋装咗好多嘅乒乓波。咁样呢，就有个手腕，咁有个手揸住嗰个杯嘅。咁就大力咁样定定定。咁样呢，其实嗰个嘅用意呢，就係想同啲小路仔讲，我咁大力定呢，嗰个杯冇咗胶水黐住㗎喎，嗰个乒乓波同埋个杯。我咁大力咁样定呢，嗰啲波都唔跌落嚟嘅。其实呢一个原理呢，就係好似呢幅图咁样睇咗啦。原來是那些 amusement park 都用的，就是那個的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原理呢，定啊定啊定啊定啊，你有沒有發覺即定出去這樣的都有，基建那些有事，但是多數你不會整個定出去的嘛。你玩那個roller coaster 的時候，你不會跌下來的嘛，是不是離心力向心力，原來有一種力量是 hold 住的。患難有時使我們的生活習慣呢，就好似咧，哇，定到头都晕晒，乜个大兜乱啊！我哋会迷失嘅，会惊嘅。我哋就好似啱啱玩完呢啲机动人气咧，你有冇试过落到嚟地下咧？啊，好晕啊！啊，唔得啦，好晕啊，头晕眼花啦，咁啊，天旋地转啊！晕嗰个系你，但我发觉周围嘅环境系依然冇变到噶，个地系冇变到嘅，周围嘅树、周围嘅建筑物冇变到。我想讲的呢，这个是什么呢？患难虽然是大兜乱，但是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这一次世纪疫症，我们知道全球的教会都是被迫就暂时的暂停了那个实体崇拜，改为我们网上聚会啦。其实有很多的牧者都很担心的，就说这人会不会走了啊，或者是那个教会的生计怎么维持。但沒有發覺同一時間呢，你會發覺很多教會都是趁著這個的網上媒體呢搞很多的報道會，你們大家都有看的啦，是不是很多不同的報道會，雖然你的觀眾一個人都沒有，但是仍然有報道會，香港的報道會這個美國都可以即時的可以下載看到，有很多的門徒訓練沒有停過，停課不停學。患难中神仍然保守他的福音是继续的扩展，教会参与人数是有增无减的。弟兄姊妹也比以往更加同心，教会和教会之间我们可能是很多的资源都分享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神仍然掌权，福音事工不会因为患难而受到拦阻，身处患难是必然，但是我们要怎样，要警醒，提高我们的醒觉力，要认清这一场的属灵争战背后撒旦的攻击，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情绪，求圣灵真的帮助我们，不要被撒旦有机可乘，要无机，无机可乘，以致到我们行这个十诫恩典路不会失觉。另外讲了手，认清对手，我们要讲功了，怎样去在这个患难之中不动摇的生命，我们要学功，怎样去功呢？信者无惧，原来呢唯一第一个功呢，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做信心爱心呢，原来是我们的推动力来的，信心爱心是我们的推动力来的，在三章七节和十二节曾经这么讲过，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哇，保罗这里还叫我们不要怕，不要懦，还要更加要多点爱。好真，我是用两个例子。两个月前我知道 我的先生 Ivan 呢，其实就中了招，有一个的肺炎感染的。但是那时候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患难之中，但是同样我们见到很多爱。我看到弟兄姊妹呢，即是我们因为 quarantine 在家里， 咁我屋企人嘅照顧，屋企人嘅問候唔得直指啦。我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就係車輪轉咁樣啦，將啲嘢食咧係放喺我哋嘅門口，而且啲嘢食咧係足夠咧，就即係成個禮拜我唔使出門口啊。其實當中咧，知唔知我嘅恩典係大過我嗰種嘅無奈啊？好似而家我哋牧者咧，牧者病咗，我哋有嗰個嘅牧師加油站，大家弟兄姊妹喺入邊所寫嘅嘢咧，係出於真誠，患難見真情嘅弟兄姊妹。受安慰者咧，收到呢啲嘅愛心嘅時候咧，佢哋會自自然然就會因為即係覺得天使原來神聽禱告當中有愛。他們這些愛是充滿了他們的內心，成為一個感恩，這種愛就產生一個的推動力，將個感恩的心就成就，就成為我們對神的回應。原本可能我們對神是會埋怨的，一開口就求神就是快脫離，這個是真的，因為人性軟弱，但是同一方面我們是有感恩，你越感恩得多，你對神的埋怨就自然會慢慢地減退，信心得到堅定。信心怎樣來的呢？原來是在真理那裡建造來的，不是說 我信，我用念力、我覺得呢這件事一定得的了，一定是成就，那我信這種呢就不是真信心。保羅所說的信心呢是在真理那裡建立，三章二節和十節這樣說，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的執事的提摩太，去堅固你們，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我們晝夜切切的祈求，要叫你們要見你們的面，補充你們信心的不足。信心的建立是在於真理的建造，而真理的建造首先就是要有適合的人選。保羅雖然是多次被撒旦攔阻，不能夠親自牧養帖撒羅尼加教會，但是他不是用消極的態度去面對眼前的境況，他仍然繼續想開查經班的，你知不知道？保羅就稱為提摩太是作神的執事，即是他要專注基督的福音工作，不只是傳揚，還要堅固信仰和用真理勸慰信徒的。弟兄姊妹，神決不能用一個自己都搖動的人去堅固別人的，神不會用一個自己都搖動的人去堅固別人，神只能用穩定信賴他的人去堅固勸慰在搖動中的軟弱的弟兄姊妹。尤其在整個信仰群體整個教會要面對這些患難的關卡，信徒可能對神的信心有很多的質疑，有搖動，有問，有天問，但是這些答案都是在聖經裡面找到，在神的說話找到，是真理知識的補充。所以我哋系要继续嘅，系喺真理上有建立。嗱，喜乐的呼召我哋知道啦，听日礼拜一啊呢个课程就完结啦。咁当中咧，我哋好多好感动，就系呢个课程咧，你哋弟兄姊妹系晚间进行嘅，即系10:30开始到过咗12:00咁样呢个凌晨嘅操练，我好欣赏啦。即系因为你哋弟兄姊妹嘅一日嘅忙碌之中，你竟然仲有时间可以即系去抽时间学习。如果大家留意這個課程叫喜樂的呼召，你知不知道其實它另外有一個名字，你回去看看，沒騙你的，那個名字就叫做提摩太訓練。弟兄姊妹，原來你們每一個將來都會被神重用的提摩太，不是來來去去都是 Tony 啊、我啊、Alex 啊，是個個都會將來是被神利用的提摩太。牧師所關注的呢，不是我們有沒有交足功課，而是在個課程完了之後，我們有沒有繼續跟神保持這個靈修習慣，跟神建立一個長久親密的關係。好真，患難來的時候，很多時候你知不知道身邊的朋友和家人的安慰或者幫助都是有限，能否帶到我們能夠渡過這個患難呢？弟兄姊妹，最終的都是靠你和神彼此契合相交得來的關係，成為了我們心裏面那種的力量，可以繼續走下去。所以牧師所關注的不是說我們做對功課，我答對幾條問題，課程完了之後，我們有沒有繼續在真理那裡去自己賺食。 爱心的建立亦都系在于彼此嘅关系。呢、这个成个帖撒罗尼加嘅三章咧，你会睇到咧，当我自己睇到一个真理咧，但系会发觉保罗咧，成日都好多时都系我们啦、啊、你们啦、啊、你们啦、啊、又我们啦、啊，能够个一齐共度患难，经历呢个苦痛咧，甚至去跨胜呢个患难，唔系靠教会嘅四缝墙，唔系靠琳琅满目嘅 programs。而是神咧当中摆咗一支能够彼此相爱嘅弟兄姊妹，我哋嘅肢体系一同度过，我哋系互相咧系可以大家手牵手咁样去互相去补足大家信心同爱心，系彼此互动得嚟嘅果，系结果嚟嘅。所以单单一个人去面对患难系唔得嘅，我哋唔可以收埋自己。原来我哋系要接纳人哋嘅安慰，而且系彼此。即是这样说，我知道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不代表呢他日当我遇到患难的时候，我有沮丧的时候，我心里作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轮到你们去安慰我了，明白吗？这个是彼此的关系来的。我要结束了，我这里所想讲的就是患难是人生必经的阶段，纵使我们患难当中日子是很长，身心灵的感受咧系好痛，或者我哋真系见唔到个曙光，但系我哋深信，我哋系属神嘅。每个人就好似神嘅一个嘅呢一个 puzzle 咁样啊，吓一幅砌图咁样，微不足道，但系我哋试下从神嘅角度去睇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小小嘅砌图砌落去嗰阵时咧，其实系一幅好靓嘅图画，背后有神好多嘅心意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面对必然发生的患难，我们要谨记，我们要谨记的就是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都要背负自家，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对神我们要信心坚定，尽管环境变化无常，但神仍然掌权。对撒旦的劝导，我们要警醒不断，凡一切破坏福音事工的扩展和使到教会不合一的都是撒旦常用的诡计，我们也需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情绪，不要被那个的祸音带到我们的主音。在真理上，我们要不断成长成熟，长进成熟，不再作小孩。还记不记得呢牧师在这个年初和教会定那个的主题是什么？我这里都有一个图有提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对人我们要有忍耐体恤，爱心洋溢，求神祝福，亲自的带领一封恩福教会。我很喜欢这幅图的十字架，是人砌，就是人那个的心连心砌出来的。求神祝福我们，祝福大家，祝福教会。我们都是在神的带领掌管之下，我们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教会，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我们能够站立不稳，成为一间真圣城的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藉着你的说话来到是坚定我们。主啊，你的话是长久信实而且坚定的。主啊，真的带我们当患难的时候，我们迷失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重回真理上，求主也都是帮助我们，我们是更加的将我们的爱心信心更加的增长。求主帮助我们，是真的避过，我们是能够胜过一切撒旦的攻击，帮助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愿患难中我们是心连心，我们是继续的有主耶稣这一种的内面的质素发出来，以致我们能够跨胜患难。多谢天父，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